执起了剪刀，镜影中轻快地舞动，尽情地舞动，狂热告别，长如瀑布的黑发丝，他等我速短发好些，我喜欢将我习惯共旧形象变换，无后悔地随随让发丝风里飞。我敢说敢笑敢开始，如初识的小子，开始个新故事，换一换名字，为了他创造明日意义，速短发编写美好新故事，为了他弃掉流泪往事，现在更好些，心境也清爽了好些，我敢于将我习惯共旧形象变换，无后悔地徐徐让发丝风里飞。随随让发丝风里飞。